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虎人生相谈室，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鸡。 今天我们邀请到另外一集重量，另外一个重量级嘉宾， 重量级的嘉宾。 我们最近这几集都是邀请一些我们的好朋友啊。 对， 其实我们整个节目系列都是邀请一些比较熟一点的好朋友。 对，这样聊起来比较过瘾、啊。 对，好的，废话不多说，为大家介绍。Random 的主唱蛋糕， 蛋糕， 大家好。 哎、欸，那这个我们这个按照惯例，在开始前我们要先干一杯， 先干一杯。以茶代酒，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蛋糕他其实不喝酒 啊。对啊，跟你一样嘛。 其实我喝了，我酒量应该是比蛋糕好吧？ 一定的 啊，对，你酒量 应该是最烂的。 你真的不能喝是不是？ 有见识过哎、欸， 你最多喝到多少？ 我不太想讲，因为到最后大家又要弄 我。因为你一开始让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弄了你一下子， 还 就想看一下。 你不是弄最大的，嗯，对，就是有些人弄过我，就是其实我喝烈的，嗯，好像会比喝 啤酒 来的好。 哦，真的吗？ 但是一样是一下就倒，哎、欸，但是好像烈的是可以撑 久一点的。 就是有曾经在一个时段喝了16个 shot， 哇，那很强啊！ 但是也是去暴吐啊，然后就开始发疯啊，开始去讲 16个 shot， 正常人也都会暴吐、啊。 16个 shot 是不正常吧？ 对啊， 这很不正常。16个 没有，就是那个局就是要被弄，就是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应该说，我一喝就一定会醉，我一喝就一定会醉，只是说。如果真的要讲的是啤酒，真的我会，因为我本身不太喝苦的东西，我非常讨厌啤酒啊，咖啡啊，就那种会苦的，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蛮爱喝甜的？ 对，但是其实茶或是就是不要那种那个苦是啤酒那个苦，我真的觉得好苦， 就明显的苦那种。 对，然后咖啡那个。有时候咖啡我觉得还好一点，因为啤酒喝完那个苦又会伴随头痛，你就觉得这个苦更苦、 更不舒服。 对、 ，OK。 然后我是觉得人生已经很辛苦了，我们不需要这样作践、 啊。的确是的。我们今天其实有设定一个主题的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看一下哈，不是我要骂你们，而你们就是欠骂。没有，其实这个主题哦，就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主题大概就是针对今天来宾做一个形容啦，我们用形容的方式来标列主题。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贴切啦，因为就是如果有看过 Random 的那个现场的，大家都知道、蛋糕就是一个警示的人， 对， 就是警，就是会有一个劝示啦。对， 我现在去看表演啦，我只要看到这个台上的主唱哈、他开始在教训观众、教训两句话以上，我就开始觉得关了。这个人蛋糕化了 啊？会这样吗？ 我已经有 现在有 你已经有一个明显的 icon， 不是现在有人是这样子吗？ 但是就是他做的不好啊。 嘿，会哦， 对，好，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这件事情哦。好，我们这个我们现在邀请这些来宾，大家来聊聊。我们当然都会先聊一下我们怎么认识，你记得吗？其实我有点不记得不是很清楚。我们怎么跟蛋糕认识的？ 应该说，我比较早认识你，因为小时候你比较红。 小时候啦， 对， 小时候， 对，小时候你比较红。然后后来好像是不是跟某一次借器材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室，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 你说我跟你们借器材的人， 好像是，好像是，不知道是借音箱头还是借什么的。我忘记了， 好像是、 对，好像是为了你的某个录音 case， 然后就来、来烧身工坊、借器材、然后是你跟你弟、然后就聊啊聊，就说哎、你们改天约喝一下，我不喝酒，真假的？ 非常 压抑的， 朋友团不讲不喝酒， 非常压抑。 为什么不喝？我以为就是因为大家都看我的脸。以为我很会， 酒量超好的、啊。 对，就是我曾经有跟他说不喝，然后大家就骗了， 真的， 你的脸看起来超会的。没有，我这只能这样，我就倒了。现在这个容量我就倒，就是那个快炒店的玻璃杯有 没有？一杯这样子， 对，差不多。 不可思议， 对，就是没干拎呐。 所以我去跟你们借器材那时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吗？ 不是，我记得有一次你们跟多火游击团在地下社会演出， 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你知道以前还没有人这么的搞纲，就是会带头跟就整个音箱啦，整组去演出，然后又是在地下社会，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哇，这个团真的是 搞纲啊， 好猛，就是。很厉害，你知道吗？就是哇，怎么会？ 你当初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真的，真的， 你不会觉得说从他小、啊？ 不会，不会。我那时候有吓到，然后我就说哇，就是真的，因为其实以前就是要带音箱出去表演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对。然后你们那时候就这样做，然后我那时候还跟阿强讲说，我说哇，他们好屌，很羡慕哎，又带音箱出来表演这样。然后阿强就直接吐我说啊，你也可以啊。 对啊， 而且你又不是没有。 对啊， 他说哦也是，我说这个是给录音室用的，因为我那时候并没有，应该是说我那时候那也都不算我们自己的音响啊，比较算是 整个就是工作室的资产、啊。 对对对，我比较把它当做那个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少就是会带 用， 对对，然后是到有时候我们会带，真的会带自己的器材，是这真的是我们花钱买、放在这边给大家用，才会带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对 band 的印象深刻，就是 JCN 900，那时候还不是胖虎的 logo， 那时候还没拿到代言呢、啊。 对，哎、欸，不是九百，那时候是就两千嘛，就 是 这个、啊，就这个、啊， 对 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就是哇，就是觉得。真的很猛、 而且那时候是不是连那个 cap 也一起带？ 对 对对对对， 这边 扛到那个地下，地色都是电晶体， 对， 其实可以用就好了。他、以前其实大家去地色也不会要求太多，这倒是真的。 对啊，的确是 啊，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有跟你聊啊，他就一个老人家腼腆笑容就， 没有，因为我比较不擅长社交啊。 没有，就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熟 哦，所以那个是你的印象之中的第一次，就是 聊天 印象。 对， 聊天的， 对对，然后好像有小聊一下，但就是好像就说，哎、欸，你都带音箱头，对啊，啊就没了， 有这么小吗？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样左右的，对对 啊，我平常那么， 所以你那时候有那个组成 random 吗？ 有，其实就是 random 大概如果要认真说，就今年应该是第15年，对，只是说我们发机的时间比较晚。就是到12年第一支 MV 出来，到13年的海记，然后陆陆续续有出国演出啊。 哦，你们13年在海洋大赏？ 对，哎、欸，12年，12年，12年发第一支的 MV 嘛，然后12年就是入围就得奖，然后开始发片嘛，然后因为中间有一个卡当兵嘛，他当兵就是。其实当兵也才一年而已，可是就是会有遇到，例如说你要当兵的时候，有人就跑去做别的事情，没有一起去当，那就会变成说你就 前后就拉个一两年， 对对对， 这样 就大概会有这种事发生这样，对啊，然后所以我们认识其实会比较晚是可能是因为这样吧， 后来好像就是因为演出比较常碰到， 对。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不会接到比较好的演出啊，就是我们以前接到的都会是 想当我们接很多好演出， 对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其实也会有一个坎嘛，可以去音乐季表演的团， 对， 就会一直会是在这个名单上面。 对对 对, 對。 那假设你没有过这个想办法去到这个坎，你可能就会一直没办法。接触到更多的人， 没有拿到那个入场券。 对对对，就其实会有这样，因为到后期又有一个比较尴尬，就是比较老的这些音乐季，好像大家不是停办，就是大家好像不太会去，就是去一些比较新的。那我觉得后期可能这样，说真的，其实我们也不会是，算我很常来你们工作室找 Ben 讲一些有的没的， 闲聊闲聊。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会在这边可能有些工作，所以我就会来找各位聊天。但其实说真的，很多乐团认识并不是因为我们会私下去找别人聊天干嘛，其实都是在演出的时候碰到。如果说 一年，假设你有去大港威卡啦，或者什么浪银发芽，或者是说 就会常遇到 什么浪人记啊，反正就是这些哦，很多很多啊，什么伤害点，就是现在这些的所有的这些演出，你都有碰到，那其实就真的很常碰到啊。 对 对对对对。 那有时候可能又有一些什么商演什么的，然后像我们之前那个三重。这个就是一字排开，就是全部都是认识很多年的， 对， 对啊，然后就真的很熟悉的，那个感觉就很熟悉啊。我觉得比较后期大家认识比较是因为是这样，而且好像也会大家会因为我们曲风的关系，也会把我们还蛮常排在 对 类似的类似的活动演出， 对对 对啊，所以就因为这样就越来越熟，越来越熟这样。 其实我觉得像蛋糕啊，比如说在我们工作室附近工作，然后他就是只要路过都会下来聊个天。我觉得这件行为真的是很珍贵， 其实真的 就是好像很少有那种乐团朋友是你，比如说哎私底下哎哎啊我就经过啊，我就来你们厕所尿个尿，然后顺便聊个天啊，喝个东西。 就是像比如说我后来想一想啊，比如说我也觉得你应该是我在整个乐团圈里面就是。最熟的前三名的人之一， 就那种会私聊的，就是那种， 对啊，就是不是只是那种表演看到，嘿，打个招呼这样，就是平常你可能没事，也会说，你在干嘛，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什么朋友啊，所以我们 其实讲 这样，真的哇，我不知道是因为没什么朋友，还是说就是我们不太。擅长跟没那么熟的朋友 就是你长大之后就会感觉就是会比较难跟一个人就是真的很熟， 因为你可能或是变熟。 其实我更正，你知道，我觉得是因为工作类型不同，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是业务类型的，所以例如说，以前在做烧身，在做工作室的时候，就是可能我需要乐器的买卖， 对， 所以我会在附近的乐器行，所以就跟他批货啊，或者是说带客人去介绍或什么的，那所以我就会其实是会往外跑，就是要维修什么。那现在以做成衣制造来说，也是会拜访客户啊，要拍照啊，刚好。我常合作的拍照的摄影棚就是在你们公司附近，所以那为什么你们会说你们没朋友？我觉得也不是没有朋友，是因为你们的工作，假如说以教学来说，就是一个地方定一整天， 对， 录音来说也是，所以你们就不会去外面跑啊，你们真的去外面跑，就是真的是有事情要做。我觉得那个不是你们没有朋友，我觉得是工作类型不一样，对，主要是 或是不擅长啦。其实我也不太擅长的， 我觉得可能这跟个性也有关的。像比如说，你看我们刚刚是不是回想起来，就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蛋糕是初次见面。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跟蛋糕的个性有关，他就会让人家觉得那种，我虽然说跟你是第一次见面，但好像已经跟你认识了。就是我就算 这是一种天赋， 这真的很厉害， 一个天赋， 真的， 我跟 Ben 就有聊过这件事情， 真的吗？ 就是说，哇，看蛋糕真的是， 就是我没有称赞你过， 对， 就是哇，蛋糕。怎么就是 都可以，就是找到话题聊天， 不是这不是考试哦， 对，这 就是那种，因为比如说像有时候我跟他也会那种， 对，就是 讲什么， 就比如说好，我有时候好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可能就硬想出一个话题，可是你跟人家聊天是那种很 超自然 的那种聊天的那一种，就是你不会让人家觉得哇，蛋糕是在跟我在要想要装熟。或是硬要搞一个什么，硬要想一个话题，对。 其实我觉得假设说到了，一样都是音乐玩团圈的，如果在聊音乐，也是蛮智障的。 有时候有一点， 应该是要聊一些， 这个是很好的切入点啦。 但是我脾气，我跟你们聊不会聊音乐啊。 对啊， 就是我都是在聊一些。 除了音乐以外，有趣的事情， 对啊，因为就是音乐就这样，什么，然后不就是写歌、唱歌、表演啊，不就都这样？ 然后用什么乐器这种， 对啊，当然也是会带到一些啊，可是我觉得大家也不是这么好被说服嘛，就是对啊，因为你有你 自己的喜好， 你有自己相信的一套理论跟你的方式，对啊，只是说可以参考。大家可以参考，可是每个人个性又不同，所以我觉得其实聊生活，我觉得还是比较，比较好的，或者说我们在看别人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想法什么的？ 对啊， 交流一下。 像有一次我觉得蛮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发神经，我要来找他，然后那天在写歌，哇，我们那天聊超久。我请他喝啤酒，应该有喝到有喝个一手吧，然后我饮料也喝了一手， 真的，你知道吗？那一天我不知道写歌还是录音， 要不然你会太无聊。 是不是你吓到我那次？ 不是，不是， 在之前 吓到是之后吧？ 对他那个时候来，然后我其实我那一手我也弄不太出来，我就想说好，那不然就来聊天这样。然后他也买啤酒来，我就我干赞哦。然后他自己买了超多饮料哦。对。比如说那个，你去便利商店买饮料，或者塑胶袋，你买购物袋，两袋，然后一袋装一手啤酒，一袋就装一个饮料，那一袋就很像你要去探班谁录音这样，里面有茶四罐啊， 剧组那种， 对，苹果西达什么什么、啊。那天聊完，我把那一手啤酒喝完，他把那一袋饮料全部喝完。 本来也是聊很久， 超强， 然后也是会口干舌燥嘛，喝饮料。其实 饮料那个糖分很高的， 全部喝完， 没有啦，也有 猛 哎，也有无糖的，对，就是有综合这样，我都有算，因为我那时候来，我不知道是有多少人。其实我基本上来，我都会尽量啦，尽量我会带一些。我觉得是一个礼貌啊， 哎，对， 看我被淋上 探班的那 种的那种感觉啦，就是我蛮常做这样的事情，对啊，因为其实饮料也没多少钱，对不对？ 我觉得你真的算是乐团圈的里长伯， 真的 没有 里长伯， 我这资历真的太不够当里长伯， 不会，可以 交棒 的，对，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哈，我们大纲的下面的副标题也有提到说，就是。你除了 Random 之外，然后你之前也有算是怎么，算是这个烧圣工坊的，算是也是负责人之一啦。对，那其实我那个时候去过烧圣工坊，我觉得很酷的地方就是说，他们除了一楼是教室之外，他们下面是录音室，然后有练团室。然后他们那里我蛮意外的是，跟一般的那种音乐教室比较不一样，他们蛮多学生的，不是只是那种来学乐器的学生。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他们也有带社团，对，带那个附近的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是什么中正吗？ 中正大直，其实多的时候好像有到五六间。那现在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在烧圣待很久，所以下一部分应该是都是阿拓在， 都是阿拓嘛 处理。那下一好像只剩中正大直，我不太清楚啦。但是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交朋友的人，所以其实我跟学生，其实那个时候我是跟他们，例如说我还跟他们去打篮球，例如说我有不要的衣服，然后我想转现金，我会很便宜的卖给他们，但我也有很多是用送的，就是对半买半送啊，有的就直接送，那我们那时候也是会一直干掉，就是他们往后也要出来，就是跑团，所以其实有些也都还跑得不错这样子。那我的都不是技术层面上的，技术层面上都是阿拓。 你是心理、生活、精神层面， 也没有可能我给他们一个热血的感觉吧。但其实掺杂了干话，然后还有一些卖老的霸凌，然后跟一些可能。一些行动力吧，对，但是技术上我是完全没有的，但我就会跟他说，我在你们，可能我大学，他一到大学会跟他说，我在你大学的时候，我花了4年时间，但我做了一件，虽然团没有红，但我做一件事情就是，全台湾只要有可以表演的地方，我几乎都去过，对，就是我都去过，虽然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红，但是。至少都去过，对， 而且其实你们那边出了蛮多团的， 也没有到蛮， 其实蛮多的，我印象中鱼条是不是？ 鱼条，然后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赫蒙 赫蒙少年？然后以前有一种心情， 对， 然后现在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很应该说那个蒙古巧克力的鼓手。以前是在我们那边，不是那个余安，余安以前是我们那边的学生，然后还有那个美秀集团的康廷文， 他也是那个我们以前很好的学生，嗯，他蛮多的， 他也是弹一种心情的嘛，是不是？ 对对，然后后来就跑，后来那个也不是，应该说 挖角， 没有啊，后来一种心情没在玩，然后刚好美秀也缺，那就有找他们去，因为他们本来。他们这一批感情都还蛮好 的，他们年纪好像差不多，其实 对对对，不要差太多了啊。其实跟我们小时候蛮像的，就是会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对频的人，然后我们就会玩在一起这样，对啊。 所以其实你们那边，我觉得对这个扶植这种年轻一辈的，我觉得贡献良多。 啊，还有一个团我觉得也不错，只是也没有玩的，因为吉他手去日本叫头部组成者。对，这也他们也玩得不错。那福祉的话，我觉得我不敢说太多啊，因为我觉得 其实很厉害。 没有，可是其实我觉得乐团其实玩不玩真的是看自己。我们真的只是说给他们一个启发而已。而且我觉得那启发真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瞬间或那一点点。因为我觉得玩乐团真的你的意志真的要很强烈啊！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会玩乐团就是我们都不帅，我们一定都不帅嘛。 说得好， 对，这是第一个。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是机会一定没有比别人多。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是一个团，团就是要跟很多人相处，所以其实跟人相处久了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人相处是最难的事情。 对，如果没有爱， 像其实你看，你们跟我们也都有换过团员的这种事情。 对啊，对啊。 其实我觉得人相处是最难的。就是比如说，你说这个人哦，弹的好不好，打的好不好，不，他不是，我觉得不会是第一个条件的。对啊，你真的比如说技术超好，就超难相处，这也是很麻烦。 我觉得 没办法太久。 我觉得真的是，如果没有爱的话，这有点恶心，但我说真的，就是 的确是这样啊。 就假如为什么夫妻可以结婚，或者说兄弟姐妹可以相处，因为他可能就是有一个那个感情的存在。可是假设说真的，这个感情就是假设被消磨掉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会可能会有一些摩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辛苦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些团来说，我们就只是当初他可能高中热音社，可能告诉他一些事情，然后可能阿拓就是有给他们很多技术上啊、观念上很多很多，那让他们就是有一个不错的开始。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因为其实有很多技术比这些团还有天分的学生，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有继续在跑的乐团？我觉得真的是你的那个意志力跟你的那个想要的那个心会才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其实我们也认识很多很有才华的人，但是他会不会成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个跟缘分也有关，时机嘛。然后我觉得还有你想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很多就是我可以活下去就好了，我会过得开心就好。但说不定他出来做团，哇，超屌的。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人带还有一个好处啦，因为你有人带吼，你就会聚集在一起，大家会聚在一起，比如在那里，可能不一定是弄乐器啊，可能是聊天啊，什么什么的。那你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容易产生培养出共同的喜好。 对对对， 对，这个就像组团，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合得来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共同喜好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喜欢朋克，结果你喜欢 fusion，你喜欢 jazz。这个哦，当然如果可以融合很好啦。对啊，可是就是有时候你就是没讲，想说好啊，不然来试试看，但最后大家因为这件事情也是很麻烦。对啊，你最一开始有你在进入这个，不要说组团好了，开始比如说进入这个圈子，我意思是比如说哦，认识一些在玩团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几集有跟大珍跟宇辰聊到，像他们高雄帮的，可能小时候就是跟着阿昌，跟着这个百乐门酒馆的老板阿昌混在一起，然后他们那时候可能也只是自己弹弹乐器，对，还没组团，可是就是因为你跟着阿昌走，所以大家可能会聚在一起看一些影片啊，听一些音乐，你以前有这种大哥或是什么的吗？ 我分蛮多阶段的，如果以高中来说的话， 就是大家丢什么我听什么， 同学啊， 同学，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听一些什么 Nirvana 啊 ，Sum 41啊，彩虹乐团啊 ，Linkin Park 啊，什么 Limp Bizkit 啊，当然也有听什么五月天啊，就我什么都听，然后流行的也听，然后 Hip Hop 也听，然后听阿姆啊，什么黑眼豆豆什么，那我很杂，其实但我就是觉得蛮想做乐团这件事情，然后我到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找了。身边周遭的一些同学，以前的国中同学，来组乐团，然后一直到大学才是正式开始去想我要做什么样的音乐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一直对我来说，我其实我听的东西真的喜欢的东西也蛮多的，而是到蛮中后期，我才。觉得就是我要听音乐都要让我很爽，都是发泄的感觉。对。但是其实以前面来说，其实随性的东西一开始真的是没有一个系统可言，就是对。可是其实你观察我们每一张专辑，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会有快歌，会有慢歌，会有情歌，会有很凶的歌。那对我来说，就是我本来我就是希望说，我们团可以多元化。对。那当然，朋克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种乐风。但是其实我没有到这么喜欢纯朋克团这件事情。 你说像那种 skate punk 那种纯朋克那种， 对，就是我会其实像我会比较喜欢比较喜欢像。什么 The Used 啊，或者是说 My Chemical Romance 啊，然后有一阵子也是听这种 稍微 emo 一点， 然后 post hardcore 团听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你说日本像 Rise 啊 ，Ten Feet 啊这种，或者是说 Sim 啊这种，就是它是有点。再让这些东西再花俏一点，可能跟我听朋克的入门有关啦。我听的朋克的入门其实是 Sum 41，所以 也是 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很屌，就是他那时候那个有些歌他是有融合 rap 在里面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特别哦，对，所以以导致说我是先听 Sum 41，我再去听什么 Green Day 啊，跟。Bring 一八二，我都觉得有点 boring。说真的，对我来说， 因为 我觉得 因为元素比较少， 对我觉得没有变化。可是像有些人，他就是喜欢朋克的很纯粹， 对对对， 很纯粹。但是我有时候其实我会喜欢这样的东西，但有时候我觉得有点变化也不错。对，那其实这个是前面在比较启蒙的部分啊，然后到后面其实。我是蛮感谢像巴勒子的阿强，还有就是基夫的贝手阿鲁，因为这一开始其实陪伴我比较多的是基夫的阿鲁，对，他最早他是那个表的贝手， 哇，真的、啊， 对对对，他最早是表的贝手，后来他我们比较熟之后，他是在做生气的年轻人。对，所以那时候他其实给我、 啊、是哦，他以前都是弹这种、哦， 对对对，他以前给我了，我跟这些人相处，说像以前声线也有刘伟啊、何浩，因为在相处起来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很糟糕的一面，也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很率性的一面，很执着的一面，对，然后也有一些。困扰啊什么，就我觉得那段过程其实蛮珍贵的。对，怎么面对他们现在的这样的生活，这样，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二十几岁，真的没有什么未来，你知道吗？那我不可能靠表演过生活，然后我又想要玩团，然后我又叫我出去找工作，我到底能做什么工作？哇，就一直这样，你知道吗？那个真的蛮可怕。然后哇，干，我现在我要去当兵了。对，那时候的是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有些人就去当兵嘛，有些人休息，然后后来就是跟八子阿强，就是他那时候真的是给了我很多 我觉得很好的养分。就例如说，我看到八阿哲的表演，我就觉得说，哎、欸，我们在台上不可以输。我说不可以输是说，在台上不管，就阿强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干千一百个人，他还是把大家弄得很嗨；五个人他也是可以弄得很嗨；一个人他也是可以把他弄得很嗨，就是他超对得起他的表演。就是他永远可以把场子，而且他不挑场，他永远可以把场子就是弄得很热络，就是不会尴尬。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会觉得他在台上就是金大班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影响我蛮多的，就是在于台上这件事情。有像以前我可能会遇到，就是说哇，可能会有些乐团真的气势真的很强，我会觉得整个就会被盖得很严重那种。可是我觉得就是跟八阿哲一起表演，然后后来其实也蛮常跟废人物种他们一起表演，我觉得那个真的有是一个训练，一个训练。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像地色这种很近距离的跟观众，他们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这种 no stage， 然后跟观众就是哇，你就那么近， 地色真的很近， 对， 比 Revolver 还近， 对对对，那真的太近了。然后其这一种就是会让你瞬间会让你就是变得很会 talking， 因为 真的 你在舞台上其实你不讲话，就是有一个距离在， 对， 可是你那种最近距离的，你就真的就是这么近， 他就是在你面前看的， 对，真的就在他面前，對對對，而且没有高低差， 对对 对，没有舞台啦， 对对 对， 对，没有舞台，所以你就是你的 talking 啊，你的表现啊，你都要很直接的，那个很赤裸，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修炼，就是我觉得真的蛮感谢像阿鲁啊、阿强啊，其实蛮多人的啊，就是蛮多前辈。其实我年纪其实就跟你们比起来，其实我也算是小，我说真的 一点点而已、 对，小一点点。但是你知道，差个两三年还是有差的嘛，对吧、啊？毕竟你要想我小学六年级，你们国中的时候我还小学六年级嘛，对不对？就是 也是感觉差好多， 对不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例如说，我高中的时候你们已经大三了，有没有？我高三的时候你们大三，就是 哦，有啦有啦，这个就有落差。 到毕业之后就根本没差嘛。 对对 对， 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人跟33岁的人，干嘛不是说30几岁有几上还有差？ 真的， 像我们现在就是在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已经没什么差别， 那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就是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是有差别，就是这些人是蛮多人是给我很多养分的、 对对对 对，就是 在乐团里面好像一两年两三年的累积好像就差蛮多的， 对，真的会差蛮多的。 因为你比如说三年的累积，它可以是比如说一张单曲加一张专辑， 对， 那他如果有走过这个经历的话，他其实就可以帮到你很多， 对、 甚至比如说三年下来累积的表演的那个场次就超级多，如果他一开始就可以有很多表演的话， 对啊， 对啊，对啊。 所以我会跟现在的，以前我会跟那个以前烧身的团啊，学生团，我会讲说，你们就真的要尽量去表演，你才可以知道观众要的是什么，然后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而且讲到这个啊，其实我就回想到，其实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真的很需要有一个就是这种 lead， 也不是说 leader， 就是一个那种有经验的大哥。对，因为像我们以前胖虎要录音的时候，真的是上网去找，就是没有你没有人可以问。就我们那所高中跟我们出生的大学都没有一个，比如说是真的好像有 在碰這個表演圈子， 对，有在碰这个圈子，然后而且是有在表演，然后有录过音都没有。就是我们自己那时候要录音是上网去找。对，然后所以就没有人可以给意见，这样子。 就是我们从组团甚至开始碰这个到现在，就是我们都没有什么那种歌， 对，带着 那种感觉， 对，带着你那种有啦。当然就是你玩出一点就是成绩之后，当然就可以你就知道哎，你可以去找谁嘛。可是，在那个最一开始那个学生时期，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在那个烧身的学生真的是很幸福。 对啊， 对，他有一个人可以问，而且是就是经验这么丰富的这一群， 对啊， 对， 真的 的乐团的长辈们，对啊， 长辈 他们没有啦，因为其实我这几年比较少待在那边，然后但他们其实也大啦，有的已经 出社会了，从高中到现在，有的已经 在找工作，在出社会，已经也大学毕业，啊，有的也还在大学还在念书，也还在乐团还在进行中。那基本上，烧声里面其实出来的有些不只是乐团，就像好像以前有一阵子落日飞车的技师吧，还是音控助理，我忘记了，他跑来跟我打招呼，也是以前学生嘛， 对啊， 而且也是有在舞台上遇到这样，他就说啊，现在就跟着那个凯源一起跑这样子，对啊，说哎，蛮好的啊，蛮好的啊，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现在也是很常会遇到很多那个可能逛街啊或什么的，也是会遇到以前带过的学生啊，但就他有没有玩我也不知道啊，有些也有啊，例如说转去当 PA 灯光，做录音的也有，所以其实他们自己其实烧声那些小孩他们已经有点不分学长学弟，就是也不分学校，就是以前有带过他们，其实会自己发 case， 也有做设计的啊，就是对他们其实自己就有一个人脉体系出现的。 他们会有学长学弟制吗？ 不会， 完全没有， 其实完全没有，其实就是 没概念， 不是，这不用概念，我觉得比较像是说你是学弟，但是你的能力值比较强，那你就会就变就没有差了，对对，我们其实真的，因为其实像他们里面的团都是跨界的，可能就有大两届的，对，有大小一届的什么的，但是其实没有，就是都是因为能力值，大家都是看能力值或是分工去讲话，比较没有学长学弟制啊，对吧、啊？因为就是应该是说他们会凑在一起，就是你看嘛，为什么学长会跑去跟学弟组团？之前有些学长很烂，对啊，就是逻辑是这样嘛，啊，因为这个学长不够强，所以有学弟认不错的认真的我才去找他嘛， 对 不对？那这个学弟为什么不跟他的同辈一起组团？就是这个学长比较屌嘛，我高高卡矮哈嘛，因为有时候也是可能跟曲风的关系啊，因为高中一定有一些人就是很执着，就是要玩得很 metal， 要速弹，然后实那或是有人就是比较想走 folk 类型的，就是要民谣，或是就不一定。但是青菜萝卜各有喜好，会凑在一起，我觉得有可能是技术当然是一个环节，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兴趣，聊不聊得来这样。不然其实你看像这些我们刚讲的那些年轻的团，他们曲风都差很多哎、欸。对啊，鱼条。荷尔蒙少年跟 头部主人者 这三个是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乐团， 我觉得是超棒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技术不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真的要技术的话，你搞不好去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找得到，但我觉得蛋糕给这些就是年轻的学子们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你给他们不一个不设限的一个 的概念吧，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对年轻学子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不会说你们现在比如说因为像很多社团都会啊，我是学长，然后你们是学弟妹，好，你们今天要谈这个素谈、要谈这个 应该怎么样，应该 对对对对，你们因为比如说好，假设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别的学校都在玩 metal， 然后都在玩什么素谈，我觉得好，或是踩双踏，我觉得超屌的，那你们全部都要给我学这个。这样才可以怎么样，就有面子还怎样？可是这样听起来，因为比如说刚刚蛋糕有讲到，他你以前听的东西是很多元的，就是你不会好像真的很执着说干我就要跟人家冲什么速弹，或是跟人家冲什么技巧。所以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给这些学生们的东西是没关系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你自由自在，你去做你想要做。然后但重点是要给你的那个观念，比如说你在舞台上你要呈现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在讲的时候，你就是讲，比如说阿强，或是非人物种，他们在舞台上面呈现出来的那个气势，就是玩乐团应该要重视的是什么，或是应该要呈现给大家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就觉得哇，在烧声的这个学生 很幸福， 真的超级幸福的，就是可能技术方面有人可以问， 然后但是这种、 概念， 对概念或者是这种精神上面的 态度的 生活上面的导师又是蛋糕可以。 但其实我没有把常把那个弄得这么严肃的、啊，其实有时候 反而就是你是以身作则的那种， 对，但是 说、啊、不是说教的， 没有，可是我说教可能都比较是生活琐碎。 那你有干掉过人吗？ 但有啊， 对啊，那这个就 是但我的干掉都是例如说，他们。假如说练以前的、啊，以前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比较过分。我自己觉得就是可能他们的电源没有关好，然后我就把他们真的是把他们臭干一顿。对啊，然后或者是 这个很重要啊。 对，然后或者是说团室的门没有关，就是你在练团，可是没有把门关。然后我真的有很生气的，就是这次或者说迟到啊，或者是说。晃点老师这种，对，然后我是说不认真念书， 我 不认真念书你要管， 不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其实我讲难听点，小时候做很多事情，我们大人都有借口，更何况是学生，对，那例如说，我们以前高中因为什么惩罚啊什么那些的。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不来上课，或是不来，就可能没有练琴，或是说什么不行。那原因都会讲一个，就是因为我爸妈要有念书哦，对啊，我这次考不好，所以我爸不让我参加，因为其实他们有些学校他惩罚是其实是每个人都要掏钱出来办这件事情，不然他们经费是不足。对，那就是。可能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发生，那我可能就会讲说，那你至少你现在是学生，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啊？之类的吧。我比较常讲的就是这个，可是像我也会揪他们去打篮球啊，或者大一点也会打麻将啊，那种之类的。然后，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说，其实阿拓其实比较真的是有陪伴他们。 时间比较久、 对，比较长。他们我比较像是就是他们来，然后我会主动找他们，有些我会主动找他们闲聊，也会开玩笑，然后也会介绍女友，例如说我就其实也是对我来说就是好玩吧，例如说你现在单身，你现在单身，那我现在丢600块，你现在去天母华后秀看电影。哇，后来真的在一起了之类的， 好屌哦， 对，之类的啦。然后那对来说就是，我就在闹他们嘛。那他们就就真的一透过这个就在一起啊。对啊，就是其实我真的蛮喜欢跟人相处的，但是基本上，但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在他们人生上面给他们太多，就对于玩团，我觉得那都是他们自己。 没有啦，我觉得应该是直接看到一个范例了。你不用特别、你不用特别去讲什么，但是他们有这个范例就可以了，知道？他就看你怎么，或者是比如说你跟 他 们玩， 他的爸爸长这样，他就会想跟爸爸一样， 对啊？你觉得他的爸爸都有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样吗？ 你现在 不一定啊， 对，可是你 有 时候 是一个态度啊。 但你现在这样讲，我就很怕我儿子以后变我这样。我是很不想要这样，我希望他可以再开心一些，因为爸爸过得不是很开心，对吧？对，我觉得就是不要玩团最好啊。对， 居然下这个结语， 没有，因为真的、因为玩乐团真的是很辛苦啊。我觉得 是也有很开心的地方啊， 我觉得开心都偏少就可能说那一次可能哇超开心，但是。伴随就是你为了这次开心，你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 哦，的确是 很多很多的烦。 像我会觉得，比如说写歌做专辑的时候很痛苦，这你一定也知道。但是你 可能对蛋糕不会觉得啊。 你说他随便写， 我没有说他随便写啊，我是说他 怎么这样讲话呢？ 我说他的那个文思泉涌，你知道？ 你说这件事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难的事情， 没有，一定是难的，一定是难。就是写歌一定是难的，因为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要改进之前的一些你觉得可能不够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你曾经写过的东西，你就不能再写了， 对， 有点难嘛， 多多少会卡关嘛， 对，然后还有说你有时候其实也会在意就是观众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对 对， 还有就是说你自己要什么，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难的东西。 像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很难，可是当我们弄完 然后比如说表演的时候或是发片的时候、嗯、站在台上演的时候其实又蛮爽的、嗯、那种开心也是很纯粹的开心的很直接的、嗯、对，可是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啦，如果你真的要去比那个开心跟辛苦难过的比例的话 啊，对啦， 也是很难讲啦， 对对对， 不过我这样觉得，听你讲完我这样觉得说，比如说之前哦，你在之前在烧身的这段时间，然后去有去，不是要刻意的要去帮助这些小朋友，然后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就会养成了你另外一种隐性人格？ 嗯， 干掉人，为什么要干掉人？因为不是想干掉你，是为你好，看不过去了。嗯、是不是啊？看不下去了。比如说今天这些人来看表演，然后都在那边没有动作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被送。你都花钱来了，嗯，而且你心里明明就开心，嗯，又怎么动？是不是这个感觉？我可以懂。干！ 不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观众 哦都欠骂， 没有欠骂。台湾观众，我觉得应该是说蛮多来看表演的观众，嗯，他。可能就放不开，嗯，我觉得就主要是放不开， 这倒是。 那、嗯、当然，我没有看过放很开的人嘛，嗯，一定、嗯、一定也有， 对对。 那其实我是主要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来演出啊，你都来了，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要把你的心就是打开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才会骑在台上会去。会去 提醒大家， 对，然后可能就是一个， 你的哪叫提醒啊？ 没有，可能就会干掉，因为我觉得你都来了。 而且我跟你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火球季、你们表演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演完了， 对， 所以我已经在那个后台喝酒，可是我不是在里面，我在那个他不是有那个很像牛棚那里，所以其实你也看得到舞台嘛， 对， 然后我就走在那里喝，然后就你们就在演，然后我就想说，我第一个直觉就想说。今天这么多人，蛋糕应该不会在那边骂这么多人吧？我才想完这一句哦，全部这么没反应，我得干你娘嘞！我想，哇靠，好屌，好屌，好屌！那干你娘在整个棒球场里面 echo 了两次。 而且有时候蛋糕还指名道姓，修齐，修齐。 哦，我知道那个 无限自由 ， 哇，好可怜，修齐。 没有啊，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节目效果。 我要补充，而且无限自由他那个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干掉，不是说什么你都不动，是我觉得你还是不要理光头好了。 好，就是 这你也要管？ 人家想干 光头不好看，真的不好看。没有，可是我现在习惯了、因为我就是这近这一两年见面他都光头， 对我也习惯， 我也习惯。可以前真的不习惯、一开始我真的不习惯。对，现在真的习惯了，就是，对，就是他找到他的路。 所以其实你也没有故意想要干掉，或者让这件事变成一个你的好像招牌 这样。 就像很多人觉得我们很爱讲笑话，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你私底下一点都不会，就是那种 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为骂而骂。 对啊，但在舞台上 没有，我就是觉得 突然感觉到。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认真在表演，但是台下却反应却回馈的不是很多。那我觉得它有两个层面，就是我第一个我想炒热气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真的有些人我就会觉得，因为其实有时候观众他的回应就是他好像只是为了闹，你知道吗？ 这的确是 有些观众真的会这样，他就是为了闹，例如说。我们在表演，然后表演，他们就啊，想你点烟啊，想你点烟啊，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然后你不是啊，那又怎样？但是你就继续看，可能就会有了啊，没有那又怎么样？就是对，然后可能就是例如说啊，脱衣服啊，准备脱衣服啊，可能就是啊，蛋糕也脱啊什么，就对，那当然也是好玩吧。那你好玩，我也可以好玩回去啊。就只是这样吧。对啊，就只是这样。 像我们前几年有，就是我有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比如说就会直接在台下干掉你。 哦，对啊，有的会这样、 可是没有任何原因哦。然后我就会觉得啊，装傻。 但我们的观众好像不太敢，因为通常 他 这样， 应该不敢。 他们这样回来，我会是十倍回去。而且我、okay. 而且我比较贱的是，我会指名道姓，不是也不是指名，就是我会抓住那个特征， 就是 那个人，叫什么戴红帽子的那个谁、 你有讲过吗？ 有啊有啊， 然后他傻眼， 就 我蛮常用一个梗啊，这边跟你们道个歉，就例如说，有些我们的歌迷比蛮多是 double 的，嗯，那有时候来看我们专场或是来我们演出，他可能拿胖虎的毛巾或灭火器的毛巾，那我就会干给他政治不正确，然后我就会说，你先来我的专场。拿胖虎的毛巾，穿胖虎的团体，你现在是想怎样？五个之类的， 你有笑吗？你在讲这句话有笑吗？ 没有，我很严肃， 他都要哭了， 他都要 哭了。然后 那他反应怎么样？ 他反应就是大家就看他， 他是不是尴尬这样？ 那你下次不要那么做嘛，你不会很奇怪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来了专场，你不是应该拿你喜欢的这个专场的乐团的周边或是什么？ 对， 你混搭，我觉得还没什么。 对，因为你说音乐季就算了，你他是专场，专场的话就很奇怪。 然后还有那种去威卡或是去大港，然后拿别的音乐季的毛巾，嗯，然后就是大家手举起来，然后你就。去大港，他们举威卡毛巾这样，然后有时候就觉得到底在想什么？对，这很奇怪嘛。但你这样举，你没有错，真的没有犯法，你也没有错。但我就觉得，你懂吗？就是这很怪，我觉得很怪啊。对，我觉得 蛮有道理的。 但我屌归屌嘛，你要继续这样做，那也没什么。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其实我在。生完小孩之后，其实我有在想，我要把我的演出其实不要这么的太常去喷观众。但火球季为什么会喷？是因为我觉得火球季就应该要长这个样子。它就是一个要大家要很亢奋，然后要我们要想办法就是很冲动的一个音乐季，都火球了。 对， 对不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像去年的 Wake Up， 其实我有明显的。感受到就是现在的观众其实不太能够接受我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吗？ 我觉得，是有新的观众啊，其实是不喜欢我这个样子，他可能会觉得我凭什么要这样子，就是我来看你表演，我为什么要被你这样子之类的，但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这些都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啊。总归一句话，这些都只是舞台上的效果。我说真的，就是大家其实要回头想，其实只是舞台上的效果。对，那当然我也没有这么喜欢的骂人。但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就像是我今天这个很好笑，你不觉得？假设你今天在水仙的专场，你看到有人拿胖虎的毛巾，然后穿胖虎的 T 恤，干掉他，不觉得真的还蛮好笑的吗？而且你来我专场，怎么可以这么做？但你没有错。 如果他后来私讯你，他说我觉得我有点受伤的， 那我就会跟他说，那你下次就穿水性的东西的。 你不是说做效果吗？ 是做效果啊，但是我的意思是 认真的效果， 但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去这个活动可以政治正确啊，对不对？就例如说啊，假设我们去一些。假如说今天这个是一个动保团体的活动，然后就你都一直讲跟动保无关的， 我知道你意思了。 对， 比如说你参加一个那个戒酒大使，就是你穿一件 I love beer 这样，那个意思嘛。 哎、欸，那好，你说是节目效果，那你有没有真的生气过？ 一定有， 没有没有。 所以你在讲。 你不会 臭干人家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 都没有动到情绪，这样 从来没有动到情绪。 你有没有在舞台上生气过？ 我跟你讲，通常我在舞台上生气啊，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器材出问题。 所以有过因为器材出问题有过什么？ 但我不会在台上生气，就是我会把它弄得就是 不要让人家发觉这样。 对，可是我会，我那天可能因为很不爽，可是我会就是。干他妈！你们要不要过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走那么不嗨什么的？但我是在转化这个东西。但通常我会在台上生气，真的就是，可能会有你知道演出很常碰到一些意外，比如说 live 啊、器材啊，或者是说监听什么的。然后可能我们一开始没有沟通好，或是什么，我们哪边出包了，或什么的。不管今天是硬体方还是我们，就是这种东西，有时候你碰到就碰到了， 对。 但那个真的会让你觉得，看， 对啊，一定， 就是，可是跟专业程度有关。 我也有在台上生气过一次，我就一次， 你知道你记得吗？我们去那个巡回的时候，在重庆吧，的那一场， 然后中国重庆， 对，然后在台上演一演，哇，最后感情超不爽，演到最后一首歌超不爽，整个演完之后我直接谢谢，就然后就走了，琴啪摔地上。 啊，为什么生气？ 因为他后面那个音箱那个头跟那个 cable 的那个线啊，那边接触不良，然后这个，所以我的声音一直中断。再出来，中断再出来，而且好几次，然后你就看那个 PA 就在一直在那里吃便当，看着我这样子。 有啊，我人生生涯有一次在舞台上生气，因为可能大家以为我生气，但其实我觉得那只是我表演的一个方式。但有一次我真的生气，是因为好几零可能2008还2009年的春娜吧，然后那一次就是因为然后以前春娜。好像都没有午间在管时间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任由可能乐团就一直 delay 下。然后那一年我记得是时段还蛮好，晚上9点， 很不错， 12点1点才唱到， 哇，太扯了吧！ 所以我那时候整个就爆炸了。 不过在春娜真的很正常啊， 对 对啊， 我那时候 就这也太久了， 但我就爆炸了，然后我就因为源头就是头一个团，就是迟到嘛。然后他迟到，他又不略过，他就是 硬要唱。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那个时候都这样，因为其实那时候排时段你是不可以选择的， 对， 不会像我们现在音乐季，就是说你会去抢，因为我们还有别的演出，或是因为我们时间上的人，所以你会去更改他那个时间或者什么。可是现在应该说有些人就不想这么早演，因为没有人来，可是你看起来现在只要。下音乐季不是不管几点，然后是有很有名的音乐季，不管几点演起都会是满，现在是这样嘛，而且你12点的大港，然后12点的威抗，那个都会是满的， 对， 对，只要你的团经营的真的蛮好的，然后有一定的群众，其实都是 OK。可是以前春娜也不是这样，因为去的人毕竟也就大家都。因为那时候比较吊诡，因为有些人说去春娜去春娜，其实是去垦丁玩。 对啊，那其实真玩绝对占一半。 对，可是真正的去春天那表演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去看的也是我们这些人。对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这么早，大家也不会可能说1点2点，其实 大家还在睡觉。 所以可能就有些人就比较恶意的，好像3、4点他妈才到，然后也要演，然后就是。让整个就是 这很过分 delay， 那 delay 就是一团在 delay， 一团在 delay， 一团在 delay。可是他一开始说 delay 个半小时，然后就啊拜托让我把他演完，我都来了，你也不能不让他演吧？因为你从可能从这么肯定是最远的最南端嘛，我不管从哪个县市去，除非高雄吧、屏东吧，但是啊，只要我记得他也是台北团。你要下去一趟，还不让他演，这也是蛮对。当然不让他演也是可以啊，因为就是你就不要迟到嘛。但是，对啊，我觉得那时候真的讲回来是， 所以你是对他们发飙？ 我在台上要干掉那个团， 直接讲出来 的。对对对。 啊，他们在台下吗？ 不在啊。我几点？他几点啊？ 他们是下午，他们第一 对对， 所以他是罪魁祸首就对了啦。 对， 他让后面整个都往后移的。 对。 哪一个团啊？ 但我不知道他们 要我帮你消音吗？我可以消音， 是可以不用啦，因为就他们真的是他们的错、啊。 他们现在也没在玩了啦， 对，也没在玩了嘛。那你真的没送，那你还找 我？而且我觉得他们不会看这一集节目。 对啊， 哦，是哦，哎、欸，那你怎么知道是他们？ 因为就那个时候就是有我就有问说为什么会。时间会那么，他就说：“哎呀，因为第一团还是前面团就是晚来。” 你说准时、准时、准时，这一个开始 没有没有，就他是第一个，他就落掉了，后面就得落嘛，对嘛？那你看，你如果第一个团，你如果一点，你就1点半才来，那来人就不能不让你演， 对 对不对？而且你可能压线你是半小时间，然后你可能1点25分来，那还是得演嘛，他就演。 对，然后演也演、嗯、啊，演的时候每一团假设都落个十分十分十分，那、嗯、最后我们可能就是十二点多上去演这样、哦，演到大家来看都说拜快点嘞， 这很扯哎、欸！如果我九点要去看一个团，我最后十二点多才看到 我跟你讲最屌的是什么吗？嗯、我们后面还有团。他、啊、那个团是 respect， 大家认识哦， 大家认识啊，大家认识 respect 这样，我那那边在超扯好 好，我真的 respect， 他们还要演，我真的 respect， 这很屌，这很屌，嗯，对，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发脾气了，嗯，他刚刚这个行为刚刚踩到你的点， 你说什么点？ 你该演出，你却迟到。嗯 对啊， 踩到你的点。嗯， 对啊，这个我真的没有很，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就是演出的时候就是 真的 迟到， 正常啊。你这个感觉是正常。我们每一集节目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啊，嗯，我们都会干掉大家， 嗯，干掉人一下。 对，就是、哦、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最后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玩乐团的朋友，嗯、演出的准时是非常正确的。不是重要，是应该的， 对，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你要尊重你自己，也要尊重别人，不要让别人等到十二点多才演出，他九点就要表演 了、哎，那也是十几年的往事了，我觉得现在不会有这种，真的不太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也还，但我在这几年还是有遇到了、嗯、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比较，我比较希望，对，有些东西就是。哦、大家佛系一点，真的，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少一点这种，干掉啊、纷争啊什么的。 不要再给蛋糕老师骂了吧， 没有 了，这个棒子我接下了， 这就交给你了，陈俊斌。对，我现在其实真的不太想要再对，因为其实那个就、去年我真的想蛮多的，嗯，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表演的方式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我是想要带给大家，我是觉得说，可以来是有一种感叹的感觉，不要是、 哦 不要是，应该说，我很多歌就是我会笑大家，就是说，要把握当下，把握机会，然后就是有些东西我会去讲失去，失去就没有了，或是说错过机会就没有了，就是我会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把握每一次的机会，所以其实我在干掉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你既然来了，你为什么没有把握这次机会，让自己开心 ，enjoy 这个表演， 对对对，但是。到后来其实假设如果大家觉得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把握当下那可能就是我要检讨的部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每个人对于 他可能感动到说不出话来没反应 等一下像掉不但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每个事情的想法我要的认真程度或是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去体会一件事情，但是我希望大家来就是可以比较有珍惜演出看演出，尤其是你看现在疫情这样子， 对，大家都没演出可以看， 都没演出的时候，那是不是等疫情结束了之后有演出，大家都要去珍惜，因为你殊不知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有什么突发状况，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突然看不到了。 对， 团看不到了。 对，就是可能怎么样了， 而且这个都很难讲哦。说真的， 对对对，这个都是很难说的。我觉得， 对， 我觉得尽量就是一个感性的部分了哈。那这个干条棒子就交两位大哥来处理啊。 谢谢谢谢，今天我们谢谢蛋糕来参加我们节目，这个棒子我今天就接下了。哦，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胖虎人生相谈室就到这里了，谢谢蛋糕， 谢谢蛋糕， 拜拜。 拜拜。